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6集。高三楼里有一个减压教室，墙上挂满了叫人愉悦的风景画，教室里有画纸画笔，学生可以用各种颜料随意勾绘，另外还有上色本子，供人按照自己的喜好涂涂抹抹。中午广播会播一些轻音乐，学生边吃饭边听着，稍微松一松心中的弦。还有一天中午，R中组织高三全体学生出来，站到一到六层天井四周唱歌。最后一摸结束以后，R中来了一个水球大战。每班体育课上，老师都会提供几大箱子的水球，已被晒得很暖，整整齐齐码在塑料箱子里边。这种大战也是R中的传统活动，要么水球大战，要么枕头大战，每年都有一样。六班体育老师身材魁梧， 这儿有1800个水球，平均每人30个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，玩得开心点。 一句还没说完，前后偷偷潜到体育老师身后水球箱子旁边，捞起一个，抬手一挥，水球砰的一声便在体育老师肩膀附近炸开。 哎，那个兔崽子！ 话没讲完，又是一堆水球打在自己身上。 哎，哎呀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哈！你们自己玩，自己玩啊！ 体育老师边说边退。夏九家向来喜欢发扬风格，插着胳膊站在一边装酷，看同班同学抢那些水球，一大堆人饿狼一般往怀里面塞着水球。等塞够了就猫着腰出来，与外头某个关系还不错的同学偶然对上了眼就开打，女生也不例外。夏九家性子高冷啊，基本没有人主动招惹，只有一次，原前桌罗婷婷呼的甩来水球，夏九家反应超快，伸手一挥，啪的打开炮弹，水球在指尖炸裂，虽然没有几滴落到头上身上，却打湿了几根手指。夏九家甩了甩，正好看到沈西一扭一扭的过来，顺手一弹，把水珠甩到对方脸上。沈西微愣，伸手抹掉，放到唇间细细舔掉。六班沈哥理所当然成为重点攻击对象，沈西有时躲得开，有时躲不开，但不管躲不躲得开，都一手一个，立即回击，又准又狠，从不失误。自己手里没有炮弹，就勾勾手指让旁人进攻，大家全都立即递到他手心里。正好R中校长从楼里出来，向门口走去。沈西忽然想起一个事儿。 对了，东，当时他要拆散咱们，还没报仇呢。 报仇？ 沈西又是叫来自己一个小弟，捞起两个水球跑到操场边上，居高临下瞄准校长，抬起手指。校长走着走着，突然感到一个东西嗖的一下子从斜方向那边飞过来，他吓得一僵，转眸望向来处，身上没有动作，水球哗的一声炸在脚边，让他的鞋子丝袜湿了一大片。他转身抬眼，看到沈西右手拿着另外一个手球，上下颠颠，像个流氓，呼的又是甩臂冲自己扔来。他本能般的两脚先后原地一跳，水球还是在鞋中间炸得粉碎，搞得十分狼狈。他 他与沈西对望，忽然都是嗤的一笑，转身走了。沈西转身发现同学更加疯狂，安仲回寝室楼拎来一个红盆，装了一堆水球追着同学揍，最后用完又哗一下子把箱子里用来温球的水全部倒进红盆，一边跑一边冲着前后扬，把沈西都看得傻了。 我去，这货！ 最后体育老师拿来浴巾让同学们擦干身子，回寝室楼换件衣服防止感冒，夏九家干干净净也就没去。下一节课，杨树国已开讲许久，六班的人才陆陆续续地走了回教室。沈西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水球，用胳膊肘怼怼同桌。 看这儿。 嗯。 我小时候经常玩，先拿透明胶带贴住水球的表面，再用尖的东西扎水球就不会破，一戳一个洞，特别好玩。 沈西说着，撕下一条透明胶带，贴住水球头部。又抓出圆规开戳演示给夏九家看，结果只听砰的一声，在寂静的教室当中，水球爆炸，沈西裤裆全都湿了。沈西一推桌子跳了起来， 我去， 杨树果服了，学校只知道给压力过大的减压，怎么不给压力过小的加压呢？这一个月，同学录、纪念册也在悄悄地流传。班主任杨树果禁止写纪念册，他还算了笔账，写一页十分钟，那么给全班60个人写就是600分钟，10个小时。要知道，在这种关头，每天比别人多学半个小时都难。可同学们也不听啊，现在的纪念册都是日版、韩版，十分精美。六班男女也是淘宝批量订购，样式相似。沈西写字不多，基本只填姓名、联系方式，把第二栏的最喜欢的小说、最喜欢的电影等等通通空着，不过会在兴趣爱好后面填写看夏九家，让腐女蒋杰再次兴奋。其实沈西想在最喜欢的人物、最喜欢的动物、偶像后边全写夏九家，但是怕皮东害羞，勉强忍住了冲动。夏九家也写字不多，然而他在赠言那栏全都一笔一画地写着： 助能拥有最喜欢的生存方式。 他见别人都买，于是也买，挑了一本十分素净的古典的纪念册，需要填的挺少，只有基本信息，再加一栏有点特别的未来的展望。可以想象，几十年后再拿出来发给当初填写的人，一定别有一番趣味。夏九家从头到尾细细地翻过，挑了最好看的一页递给沈西。 看， 我最后写 行吗？ 夏九家也没有在意，用二 B 铅笔在那一页轻轻地写下预留二字，让六班的其他人填。等传一圈再回手里，夏九家擦掉铅笔痕迹递给沈西，让他也好好写。沈西提笔： 基本信息，姓名空，昵称 哥哥， 老公，小宝贝儿（括弧16到20岁）大宝贝儿（括弧21到60岁），老宝贝儿（括弧61到100岁）。Sweet Honey， 嘿，性别空，电话空，手机空，邮箱空 ，QQ 不填。微信有了，地址这还不知道啊，俩人住一块儿的。对未来的展望， 预测自己10年以后与夏九家 过11周年，预测自己20年以后与下九家过21周年，预测自己30年以后与下九家过31周年，预测自己40年以后与下九家过41周年。下九家一看，脸色红黑不定，仿佛包拯，他生硬地转移话题：“ 你不买个纪念册吗？”“ 不了，他们写的都差不多，给你写了就等于给我写了，以后想查就翻这本。”“ 也对，反正我们俩会一直待在一起。” 6月3号，R中发准考证条形码，还给每位同学发了一个小兜，里面装着铅笔、橡皮、中性笔等高考时要用的东西，告诉大家到时拿它去考就好，不用准备。很神奇的，夏九家与沈西分在同一个学校，沈西的初中68中。 我去，这样都能故地重游，还是带着老婆故地重游。 闭嘴吧。 R中高三整个下午没在上课，而是办了最后一次减压活动，先在教室播放一部校园喜剧，而后进行了一个猜词游戏。屏幕上有四颗红心，分别代表决心、信心、静心、细心。杨树果叫夏九家与沈西走上讲台，沈西面对屏幕，而夏九家背对屏幕，二人选了静心。屏幕上面出现词语：浆果、橙子、坚果、散步、午睡、按摩、呼吸。沈西描述，夏九家猜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